不管，你都不管，你别不管我的伤感。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晴天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7月15号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，最高气温32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阴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2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5到32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在生活中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肝脏呢？让运动成为习惯是护肝的关键。近期呢，一项研究显示，护肝不仅要安排更多的锻炼，更关键的是要避免久坐。研究显示啊，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人，即使不严格坚持运动健身，只要离开沙发动起来，肝部多余脂肪就会减少。因此呢，不要一吃完饭就坐下来看电视，停车呢也可以停得稍微远一些，而每天喝一点咖啡有助于减轻肝脏纤维化程度。另外呢，脱咖啡因咖啡以及花草茶对保护肝脏健康也有益处。这几年北京的大工程有很多，比如中国尊、环球主题公园、新增多条地铁线等等，但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北京新机场了。据了解，北京新机场将于2019年6月30号竣工验收，2019年9月30号投入运营。航站楼采用双层出发、双层到达、双层轨道站，轨道站台与航站楼一体化，地下二层为轨道交通站台及轨道区，实现机场与高铁、城际地铁零换乘。新机场快轨全线仅设草桥站、磁格庄站和新机场北航站楼站，三座车站均为换乘车站，全程仅需30分钟。机场很赞，中国很赞，厉害了我的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笑寂寥，心太高到不了，明月照，路迢迢，人会老，心不老，爱不到，放不掉，忘不了你的好，看似花非花雾非滔滔江水留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 动，仰天笑，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。笑恩怨了，人过招，笑藏刀，红尘笑，笑寂了，心太高到不了，明月照，路迢迢，人会老，心不老，爱不到放不掉，忘不了你的好。看似花飞花无飞舞，滔滔江水留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铁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江湖笑，爱逍遥，情或笑，旧爱斗，仰天笑，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。江湖笑，爱逍遥，爱或恨都不要，仰天笑，情的手要不过 花又落，用心良苦

这世上你最好看，眼神最让我心安，只有你跟我有关，其他的我都不管。全世界你最温暖，肩膀最让我心安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答应我别再分散，这样连着多喜欢，没有你我不太习惯，这样连着多喜欢，没有你我多么孤单。这世上你最好看，眼神最让我心酸，最让有心跟我感恩，其他的我都不管。全世界里最温暖，肩膀最让我心安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没有你我怎么办？这世上你最好看，眼神最让我心酸，最让有心跟我感恩，其他的我都不管。全世界里最 但情丝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，都只为情字煎熬，望子成霞少英豪，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。 只为你盈盈一笑，我便讨厌无处可逃，拔剑斩情丝，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，都只为情字煎熬，望子成霞少英豪，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。 幸福的笑， 这一生都只为你，情愿为你画地为牢，我在牢里慢慢的变老，还对别人 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和你看海。